关荣飞给开出的材料清单让叶修也忍不住要叹息。可这清单若是给别家俱乐部工会看到，那就不仅仅是叹息那么简单了，这当中包含的是怎样的血雨腥风啊。争抢野兔抱死失手，这对于任何一家俱乐部工会而言本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频繁败在同一家工会手上，这样的主旋律可就有些破坏平衡了。而这破坏平衡的主旋律更是隐隐约约的已经存在了一年半。星星虽也没有独霸天下，但就在这一年半中，他们获利远超任何一家豪门工会一年半的生产总值，这是绝对不争的事实。在第九赛季结束各家俱乐部的赛季盘点中，各大豪门俱乐部的工会部门递交的报表全都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野兔 BOSS 一共就那么多，哪家多一只这家就少一只，而现在一下子被星星势力卷走了那么多只，余下这些工会哪里还能实现他们的预期目标？工会部门难堪，老板脸色难看，可是偏偏又无法过分责难，星星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竞争力，这一点不是秘密。人家有叶修这样大神级的人物坐镇，工会的人若是能将他打败，那早该调上战队去给队伍争冠才是。唯一让各大俱乐部比较安慰的就是产值缩水他们不是特例，至少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都在为这事皱眉头。这一年半以来，他们也算用尽了各种法子，甚至在75级大更新后，职业选手不惜影响状态冲进网游增强己方的竞争力。职业选手的加入作用是明显的，但却又不是绝对的，大更新以后继续大占上风的依然是星星工会。像龙剑士一役这样的失利并不算是特例，从各大职业选手手中苦口拔牙抢下 BOSS， 星星也不是第一次做出。只是这一役中到阵的职业选手中有宇文周、萧时钦、王杰希这些在团队战术上造诣极高的选手，他们清晰地感受到了一个事实，网游中的团队战他们竟然跟不上叶修的节奏。怎么会这样？这些大高手一想就明白了，他们虽然是站在荣耀水平顶端的人，但是却长期脱离荣耀网游，和网游中的寻常玩家交锋，他们依然具备极大的优势，这是他们的职业级素质决定的。但是当遇上叶修这么一个素质就和他们不相上下的同级选手时，差距拉开了。夸张点说的话，他们在叶修面前就仿佛一个网游小白，而后被这个高手以丰富的经验给打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工会的玩家有网游经验，但他们没有叶修那样的技战术水平，他们这些职业选手技战术水平是有的，但是却缺乏网游中这种大规模团队作战还有围绕争夺 BOSS 作战的经验。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星星的上风是存在一定的必然性的。龙剑士一役后参与了的几支战队都在很深刻地反思着这个问题，此时正值夏季休赛期，对于职业选手而言就是法定节日，俱乐部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同样也没有义务承担网游方面的事务。还有更关键的一点，网游里的事务提升的是战队硬件实力，而夏季转会窗口大开，选手很有可能在这期间就更换了战队，因此位置不太稳固的选手很难在这时候为提升战队硬件而战，他们更多的倾向于磨练自身技术，提升这种只属于自己的软件实力。每位选手都有出于自身的考量，但是无论怎样，每个人都有一颗追逐荣耀的心。雷霆战队选手们似乎就没有自己被转会出去的顾虑，这个夏季他们甚至都没有回家，悉数留在队中。微草战队、蓝雨战队队中都有成长空间极大的新人，夏季的两个月可都不忍浪费，以提升新人为名义也纷纷发动着集训，得到了相当多选手的响应。百花战队、 彻底重建的他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阵痛后终于从低谷中走出。季后赛虽然败给霸图，但大家都看到了新百花所体现出的顽强斗志。对于新赛季他们踌躇满志，甚至在季后赛淘汰的第二天他们就已经开始备战新赛季。击败他们的霸图战队最终在总决赛惜败于轮回，为了一贯复出选择霸图的张家乐难免会受到一些百花粉的奚落和嘲讽，但是却比人们预料的要收敛了许多，因为更多的人已在新的百花身上建立起了新的寄托，他们终于从缅怀过去中走出，开始期待新百花的未来。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战队，霸图战队老将们还没有放弃，第十赛季会不会就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没有人知道，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他们会将这当作最后一次去奋力争取，因为他们可以感受到岁月的脚步正在无情地一步一步将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他们需要珍惜还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绝不会让两个月的闲暇来消磨自己的斗志。轮回战队卫冕冠军甚至在庆祝的话题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闪电出手抢下了加时选手孙翔以及斗神一叶之秋，他们对于新赛季的决心可见一斑，而三连冠这是王朝的象征，轮回战队正在走上一条更加荣耀的征程，这个夏天他们也同样不会倦怠。呼啸战队锐气逼人的他们带着人们惊讶的目光，以常规赛第三的战绩冲进了季后赛，他们挺进了四强，结果却被轮回干净利落的以两场胜利将他们送出了局，输给最终的冠军队，在这任何人看来都不能说是耻辱，可对这帮心高气傲的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虎头蛇尾的结局。失利就是失利，哪怕让人理解令人宽容，他们也完全无法觉得好处，他们想要的是彻头彻尾的胜利。还有烟雨、虚空、301、黄蜂，甚至月云、鹤舞、昭华，荣耀联盟第十赛季，荣耀职业圈发展至今的第十个年头，荣耀等级提升至75级以来的第一个完整赛季，每一支战队似乎都有着无法失败的理由，每一支战队都显得更为积极，这个夏天因为他们燃烧的斗志似乎更加炎热起来。又是一次75级野图 BOSS 的争夺战，这是目前各大俱乐部工会攻略的重点，直接影响着本队银装向75级提升的状态。叶修手中关荣飞所开的材料需求清单，各家工会谁手里没有一张。列平群山、影子军师沙寒、暗夜系大 BOSS、 掉落暗夜系各职业装备以及各类更偏重于该职业系装备需求的材料。蓝雨战队的术士索克萨尔、烟雨战队的忍者林暗草晶、呼啸的盗贼诡异神迷、301的刺客风景沙，四大暗夜系的全明星角色无疑都是各队的核心，影子军师沙寒无疑将是他们攻略的重中之重。此外，轮回、虚空、雷霆等等队伍都有暗夜系的职业为主力，同样不会错过。而叶修他们星心更是由魏琛的术士迎风布阵和莫凡的忍者毁人不倦两个暗夜系需求。列平群山某山剑，影子军师沙寒刷新于此，身披斗篷，面容模糊不清地在山崖下的阴影中行走着。收到情报赶来的各大工会团队迅速就已经将山涧塞满，一看此涧地形顿时都觉得头疼。山涧左右都是高而陡峭的山崖，不存在布阵的可能，而夹在当中的山涧又着实不够宽广，只一个团想铺开阵势和 BOSS 交手都费劲，更何况此时有一二三四，妈的，多的根本数不清楚啊！各大工会的玩家都在抱怨着，而他们的会长却都一致保持了沉默，因为此时他们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在有职业选手坐镇的情况下，他们都会非常识趣的退位让贤， 尤其来的还都是队长级别的大人物。 玉队，这里不好打啊。 兰西阁方面，会长春一老正在和战队队长宇文周讨论此间局面。宇文周应了一声，左手轻敲着键盘边缘，也正在沉思着。一边的黄少天却不如他这般安静，拉着卢汉文一大一小两个剑客此时猫哪儿去了，宇文周也不知道。只听到黄少天的声音不是从网游，而是从一边穿透耳机传来的。 喂，这次一定要冷静啊，千万不能轻易暴露我们的身份。叶修是一个很卑鄙的选手，一旦被他认出，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叫破，就像上次那样，你知道的。 黄少天正在教育卢汉文。 前辈，上次好像只是你自己暴露了吧，这个我们从何说起啊？ 狡辩，如果不注意他识破你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可是他现在好像不在吧，我没有看到星星公会。 哼，怎么会，刚刚他还在 QQ 上问我在哪儿，他肯定就在这边，只是藏了起来而已。 哦，我懂了，就算他本来不在，但你回答了他你在哪儿以后，他想必也已经要来了。 嗯， 黄少天怔了怔，这个逻辑听起来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呢？ 汉文呐，你知道的，我的手是超快无比的，往往比我的意识还要快，操作是这样，有时候我跟他看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懂了，怪不得队长经常强调手速要收放自如的问题。 哈哈，因为他不需要面对这些难题啊。 队长看过来了。 卢汉文注意到玉文州似乎被他们的对话给吸引了。 快闭嘴，专注专注，知道吗？汉文， 黄少天大声训道。